是回宫去吧，若被父皇知道，你我吃罪不起呀。 只要我们不是父王，怎会知道？ 共产建国又有什么？ 我看共产的军阀接电话，为公的好。 你呀，就是胆小。 这位姐姐，我们快快破开云雾吧。慢着， 大姐，大姐。 只可偷看片刻， 晓得。

老潘，我要赞你们几句。淮阴树下皆暖风，夫妻恩爱乐融融。来年生下一个胖娃子，老汉我要讨饶你们九三中。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免送。 纸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，如今娘子， 董郎，看你从未不斩，莫非有什么为难之死？ 娘。 Thank you.

赖婚。 心 玉儿啊，玉儿，你又在做什么啊？长亭后冰儿咋用？相见风沙彩虹，牛女心恨他太空，那朵月雨 季芳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《西厢记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《双列记》《夸夫》。听众朋友，朱冬韵演唱的越剧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 Thank you.